《资治通鉴》卷160，禁忌28，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。太元十年春正月，秦王监朝享群臣，时长安饥，人相食，诸将归，土肉以四妻子。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，改元更始。冲有自得之志，赏罚任情。慕容盛年13，谓慕容柔曰：“夫十人之长，亦须才过九人，然后得安。今终身王，才不待人，功未有成，而骄态已甚，待难继乎？”后秦王常留诸将攻新平，自引兵及安定。秦安西将军渤海公真领北诸城西降之。贾寅，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求班渠，大破之。乙卯，战于雀桑，又破之。甲子，战于白渠，秦兵大败。西燕兵为秦王坚，殿中将军邓迈力战雀之，坚乃得免。壬申，冲遣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，入其南城。左将军窦冲、前进将军李辩等击破之，斩首800级，分其尸而食之。乙亥，高盖引兵攻渭北诸垒，太子弘与战于城二壁，大破之，斩首30000。因代方王佐与宁朔将军平归共攻济，王永兵屡败。二月，永使宋敞扫合龙及济城攻势，率众30000奔湖关，佐等入济。慕容农引兵会慕容林于中山，与共攻敌真。林农先率数千骑至城营，观察形势。敌真望见，振兵而出。诸将欲退，农曰：“丁灵非不敬勇，而敌真懦弱。今减精锐，往真所在而冲之。真走，众必散矣。乃邀门而促之，可尽杀也。”使萧纪将军慕容国率100余骑冲之，真走，其众争门，自相倒戒，死者太半，遂拔城营外郭。癸未，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城西，大破之，追奔至阿城。诸将请乘胜入城，监恐围冲所掩，引兵还。已有秦益州刺史王广以蜀人江阳太守李丕为益州刺史，守成都。己丑，广率所部奔还陇西，蜀人随之者30000余人。刘牢之至方头，杨英将让谋谢，长乐公批收杀之。劳之闻之，盘桓不进。秦平原道公辉硕为西燕主冲所败，秦王坚让之曰：“汝吾之才子也，拥大众与白鲁小而战而屡败，何用生为？”三月，悔愤悔自杀。前进将军李辩、都水使者陇西彭和正恐长安不守，召集西州人屯于九原，兼召之不至。西燕主冲 攻擒高阳闵公方于骊山，杀之，执秦尚书韦忠，以其子谦为平邑太守，使召集三府之民。平邑雷主邵安民等则谦曰：“君雍州望族，今乃从贼，与之为不忠不义，何面目以行于世乎？”谦以告忠，忠自杀，谦来奔。秦左将军苟迟、右将军巨石子与西燕主冲战于骊山，兵败。西燕将军慕容永斩苟迟，巨石子奔业。永伪帝运之孙，石子南之帝也。秦王坚前领军将军杨定击冲，大破之，鲁先卑万余人而还，西坑之。定佛奴之孙也。荥阳人郑燮以郡来降，燕王垂功业，久不下，将北益冀州，乃命辅军大将军林屯信都，乐浪王温屯中山，召骠骑大将军农还业。于是远近闻之，以燕为不振，颇怀去旧。农至高邑，遣从事中郎虽遂进出，为期不还。长史张潘言于农曰：“遂目下参佐，敢期往不还，请回军讨之。”农不应，敕备甲板，以遂为高阳太守。参佐家在赵北者，悉甲属遣归。凡举捕太守三人，长史二十余人，退位攀曰：“君所见殊物，当尽岂可自相鱼肉？似无北还，遂等自当迎于道左，君但观之。”乐浪王温在中山，兵力甚弱，丁零四部分据诸城。温谓诸将曰：“以吾之众，攻则不足，守则有余。骠骑辅军首尾连兵，会须灭贼，但应聚粮立兵以四十耳。”于是辅就招新，劝客农桑，民归附者相继，郡县壁垒征送军粮，仓库充溢。狄真夜袭中山，温击破之，自是不敢复制。温乃遣兵一万运粮以饷垂，且迎中山攻势。刘牢之攻燕黎阳太守刘辅与孙旧诈，燕王垂留慕容农守夜围，自引兵救之。秦长乐公批闻之，出兵乘虚夜袭燕营，农击败之。刘牢之与垂战不胜，退屯黎阳，垂复还业。吕光以秋辞饶乐，欲留居之。天竺沙门鸠摩罗什谓光曰：“此凶王之地，不足留也。将军但东归，中道自有福地可居。”光乃大享将士，亦禁止，众皆欲还。乃以驼二万余头，在外国珍宝齐玩，取骏马万余匹而还。夏四月，刘牢之进兵至邺，燕王垂逆战而败，遂撤围，退屯新城。乙卯，自新城北遁。牢之不告秦长乐公批，即引兵追之。批闻之， 发兵既进。庚申，劳之追及垂与董唐渊。垂曰：“秦晋瓦合，相待为强，一胜则俱豪，一失则俱溃，非同心也。今两军相继，士气未合，宜急击之。”劳之军急驱200里，至五桥泽，睁眼辎重，垂腰击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劳之单马走，会秦救至，得免。演冠军将军宜都王凤每战奋不顾身，前后大小257战，未尝无功。垂戒之曰：“仅大业辅绩，汝当先自爱。”始为车骑将军德之父，以益其锐。夜中饥甚，长乐公披率众就禁谷于方头。刘劳之入邺城，收集王散，兵复少镇，作军败征还。燕秦相持经年，忧冀大饥，人相食，邑落萧条，燕之军士多饿死。燕王垂尽民养蚕，以桑葚为军粮。垂将北驱中山，以骠骑大将军农为前驱，前所贾受力、睢岁等皆来迎候，上下如初。李攀乃扶农之智略。会稽王道子好专权，复为奸谗者所构山，与太保安有隙，安欲避之，会秦王坚来求救，安乃请自将救之。壬戌，出镇广陵之不丘，筑垒曰新城而居之。蜀郡太守任权攻拔成都，斩秦益州刺史李丕，复取益州。新平粮竭使尽，外救不至。后秦王常使人谓苟甫曰：“吾方以义取天下，岂仇忠臣也？卿但率城中之人还长安，吾正欲得此城耳。”甫以为然，率民5000口出城。常围而坑之，男女无疑。独冯杰子忠得脱，奔长安。秦王坚追赠甫等官爵，解谥曰杰敏侯，以忠为新平太守。狄真自成营喜屯行唐，真司马先于起杀真及诸狄，自立为赵王。营人共杀起，李真从弟成为主，其众多降于燕。五月，西燕主冲攻长安，秦王坚身自督战，飞矢满体，流血淋漓。冲纵兵暴掠，关中市民流散，道路断绝，千里无烟。有保璧30余，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，相与结盟。冒难遣兵粮助坚，多为西燕所杀。坚谓之曰：“闻来者率不善达，此诚忠臣之意，然今寇难因繁，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也。徒相随入虎口，何意？汝曹以为国自爱，蓄粮立兵，以祀天时，庶几善不忠匹，有时而泰也。三府之民为冲所掠者，遣人密告坚，请遣兵攻冲，欲纵火为内应。 兼曰：“甚爱诸卿忠诚，然吾猛士如虎豹，厉兵如霜雪，困于乌合之鲁，岂非天乎？恐徒使诸卿坐至一灭，吾不忍也。”其人故请不已，乃遣700骑赴之。充营纵火者，反为烽火所烧，其得免者十一二，兼祭而哭之。魏将军杨定与充战于城西，为充所擒，定擒之骁将也，兼大惧，以趁书云：“帝出武将久常德，乃留太子弘守长安。”谓之曰：“天启或者欲倒于出外，汝善守城，勿与贼争利，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及汝。”遂率骑数百，与张夫人及中山公显二女宝锦出奔武将山，宣告州郡，期以孟东救长安。兼过袭九原，李便奔焉，彭和正残自杀。闰月，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，镇成都。庚戌，燕王垂至长山，为敌城于行唐，命代方王佐镇龙城。六月，高句丽寇辽东，左遣司马豪景将兵救之，为高句丽所败。高句丽遂陷辽东悬途。秦太子弘不能守长安，将数千骑与母妻宗室西奔下汴，百官逃散。司隶校尉权益等数百人本后秦，西燕主冲入据长安，纵兵大掠，死者不可生计。秋七月，汉、姬、景皆捷。后秦王常自固县如新平。秦王坚至武将山，后秦王常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骑围之，秦兵皆散走，独侍御十数人在侧。兼神色自若，坐而待之，召宰人进食。俄而忠至，执之，送诣新平，忧于别事。太子弘至下汴，南秦州刺史杨弼拒之。弼妻兼之女顺阳公主也，弃其夫从弘。弘奔武都，投低豪强西，假道来奔，赵处之江州。长乐公批率众3万自方头将归邺城，龙骧将军谭玄击之，战于谷口，玄兵败，匹复入邺城。燕间谍将军于延叛，自武邑北驱幽州。燕王垂持使斥幽州将平归曰：“固守勿战，似无破丁陵，自讨之。”归出战，为燕所败。燕入蓟，略千余户而去，遂据灵芝。癸酉，敌城长史先于德斩城出降，垂徒行唐，进坑城众。太保安有急求还，诏许之。八月，安置建康。甲午，大赦。丁酉，建昌文靖公谢安薨，赵家书礼，如大司马温故事。庚子，以司徒琅琊王道子领扬州刺史，录尚书， 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尚书令谢石为卫将军。后秦王常使求传国玺于秦王坚，曰：“常赐应隶数，可以为惠。”坚瞋目斥之曰：“小羌敢逼天子，五胡次序，侮辱羌名，玺以送晋，不可得也。”常复遣右司马尹伟说坚，求为善待。坚曰：“善待圣贤之事，姚常叛贼，何得为之？”坚与伟语，问伟在镇朝何官。伟曰：“尚书令事。”坚叹曰：“卿王景略之仇，宰相才也，而朕不知卿，疑其亡也。”简自以平生遇常有恩，尤愤之，朔骂常求死。谓张夫人曰：“岂可令羌奴辱吾儿？”乃先杀宝锦。辛丑，常遣人谒坚于新平佛寺，张夫人、中山公显皆自杀。后秦将士皆为之哀痛。常欲隐其名，世间曰壮烈天王。陈光曰：“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，由不杀慕容垂、姚常故也。臣独以为不然。许绍为魏武帝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，使间治国无失其道，则垂常解秦之能臣也，乌能为乱哉？坚之所以亡，由骤胜而骄故也。”魏文侯问李克吾之所以亡，对曰：“硕战硕胜。”文侯曰：“硕战硕胜，国之福也，何故亡？”对曰：“硕战则民疲，硕胜则主骄，以骄主欲疲民，未有不亡者也。秦王坚嗣之矣。”长乐公披在邺，将西赴长安。幽州刺史王勇在湖关，遣使招披。披乃率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入潞川。骠骑将军张赐、兵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晋阳。披使之长安不守，坚已死，乃发丧即皇帝位，追谥坚曰宣昭皇帝，庙号世祖，大赦，改元大安。燕王垂以鲁王和为南中郎将，镇邺，遣慕容农出伊翁塞，立樊城，驱龙城，会兵讨于延。慕容林、慕容龙自信都训渤海清河，临击渤海太守封邑，直之，因屯利口，亦放之此也。先背流头卷击破贺兰部于善吴，又破柔然于义亲山。头卷子罗臣言于头卷曰：“必来行兵，所向无敌，然心腹之急，愿早图之。”头卷曰：“谁也？”罗臣曰：“从兄显，忍人也，必将为乱。”头卷不听。显酷人之子也，请之。显果杀头卷自立，又将杀拓跋圭。显帝抗倪妻，归之孤也， 以告归母贺氏，显某主梁六卷代王时以兼之生也，亦使其部人木虫西木密告归，且以其爱妻骏马复虫曰：“事谢，当以此自明。”贺氏夜饮闲酒，令醉，使归因与旧臣长孙坚、元他、罗杰轻骑亡去。相臣贺氏故经旧中群马，时显起事之。贺氏哭曰：“吾子事在此，今皆不见，汝等谁杀之也？”贤已故不及追，归遂奔贺兰部，依其舅贺讷。讷惊喜曰：“复国之后，当念老臣。”归笑曰：“诚如旧言，不敢忘也。”显疑梁六卷谢其谋，将求之。穆崇宣言曰：“六卷不顾恩义，助显为逆，我略得其妻马，足以解愤。”显乃舍之。贺氏从弟外朝大人贺岳举所部以奉归，显怒，将杀贺氏。贺氏奔抗尼家，匿神车中三日。抗尼举家位之请，乃得免。故南部大人长孙嵩率所部七百余家叛险奔五原，使拓跋石君之子卧亦聚众自立。嵩欲从之，乌卧谓嵩曰：“逆父之子不足从也，不如归归。”嵩从之。久之，刘贤所部有乱，故中部大人与何臣奉贺氏奔归。贺讷帝染干以归得众心，祭之，使其党侯尹七突杀归。待人魏谷真知之，以告归。侯尹七突不敢发。染干以谷真谢其谋，直而殉之，以两车轮加其头，伤一目，不服，乃免之。冉干遂举兵围归。贺氏出，谓冉干曰：“汝等欲于何治我，而杀吾子乎？”冉干惭而去。九月，秦主丕以张赐为侍中、司空，王勇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。王腾为中军大将军、司隶校尉，扶充为尚书左仆射，封西平王。又以左长史杨辅为右仆射，右长史王亮为护军将军。立妃杨氏为皇后，子宁为皇太子，寿为长乐王，羌为平原王，义为渤海王，昶为济北王。吕光自秋辞还至宜和，秦凉州刺史梁熙谋毕竟拒之。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：“吕光心破西域，兵强气锐，闻中原丧乱，必有意图。河西地方万里，带甲十万，足以自保。若光出流沙，其势难敌。高无谷口，险阻之要，宜先守之而夺其水。彼既穷渴，可以作质。如以为援，一无关亦可拒也。度此二恶，虽有子房之策，无所失矣。”西弗听。梅水令前为张统谓西曰：“今关中大乱， 京师存亡不可知，吕光之来，其至难测，将军何以抗之？”昔曰：“忧之，未之所出。”统曰：“广智略过人，今拥思归之势，成战胜之气，其风未易当也。将军世受大恩，忠诚肃助，立勋王室，宜在今日。行堂公落，上之从弟，永冠一时。为将军计，莫若奉为盟主以收众望，推忠义以率群豪，则光虽至，不敢有一心也。资其精锐，东兼毛兴，连王统杨弼和四州之众，扫凶逆，宁地势，此桓文之举也。”昔又伏听，杀洛于西海。光闻杨汉之谋，惧不敢进。杜进曰：“梁系文雅有余，基建不足，终不能用汉之谋，不足忧也。宜及其上下离心，速进以取之。”光从之。进至高昌，杨汉以郡迎降。至玉门，昔移袭，则光擅命还师，以子印为阴阳将军，与镇威将军南安姚浩别驾魏汉，率众五万聚光于酒泉。敦煌太守姚敬、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。广报袭凉州，则惜无赴难之志，而扼归国之众，遣彭晃、杜进、江飞为前锋，与印战于安弥，大破秦之。于是四山狐夷皆附于光。武威太守彭济直西以降，广杀之。光入孤臧，自领凉州刺史，表杜进为武威太守，自于将佐各受职位。凉州郡县皆降于光，独酒泉太守宋浩、西郡太守宋盼城守不下。广攻而直之，让盼曰：“吾受诏平西域，而凉西绝我归路，此朝廷之罪人，请何谓复之？”盼曰：“将军受诏平西域，不受诏乱凉州，梁公何罪而将军杀之？”盼但苦力不足，不能报君父之仇耳，岂肯如逆帝彭济之所为乎？主灭臣死，故其长也。广杀叛即号。主部魏佑坚佞清显，与彭济俱直梁西，光宠信之。又赠杀名士姚浩等十余人，凉州人由是不悦。光以右为金城太守，右至允吴，袭据其城以叛，将非击破之，又奔据兴城。起伏国人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单于，领秦河二州牧，改元建义，以以瞻同尼为左相，乌隐出之为右相，独孤匹提为左辅，武群勇士为右辅，弟钱圭为上将军。分其地至五城等十二郡，驻勇士城而都之。秦尚书令魏昌公纂自关中奔晋阳，秦主丕拜纂太尉，封东海王。冬十月，西燕主冲遣尚书令高盖率众五万伐后秦，战于新平南，盖大败， 降于后秦。初，盖以杨定为子，即盖败，定王奔陇右，复收集其旧众。伏定、伏少、伏摩、伏亮闻秦主丕即位，皆自河北遣使谢罪。中山太守王衍本新平堤也，固守柏陵，为秦拒焉。十一月，丕以衍为平州刺史，定为冀州牧，少为冀州都督，摩为幽州牧，亮为幽平二州都督，并进爵郡公。左将军窦冲据淄川，有众数万，与秦州刺史王统、河州刺史毛兴、益州刺史王广、南秦州刺史杨弼、卫将军杨定，皆自陇右遣使邀丕，共击后秦。丕以定为雍州牧，冲为凉州牧，加统镇西大将军，兴车骑大将军，弼征南大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加广安西将军，皆进位州牧。杨定寻喜至历城，至楚叙于白顷，自称龙骧将军，求持功。遣使来称藩，诏因其所好假之。其后又取天水、略阳之地，自称秦州刺史、陇西王。益牧人蔡匡据城以叛焉，掩慕容麟、慕容龙共攻之。泰山太守任泰遣师救匡，至匡垒南八里，燕人乃绝之。诸将以匡未下而外敌掩至，甚患之。龙曰：“匡是外救，故不时下。今既泰之兵不过数千人，及其为何击之？泰败，匡自降矣。”乃释匡击泰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匡遂降。燕王垂杀之，且屠其垒。慕容农至龙城，修士马十余日，诸将皆曰：“殿下之来，取道甚速，仅至此，久留不进，何也？”农曰：“吾来速者，恐余言过山超道，侵扰良民耳。言才不于人，狂又激而污疾为群，非有纲纪。吾以恶其喉，久将离散，无能为也。今此田善熟，未取而行，徒自耗损，当似收璧，枉则消之，亦不出旬日耳。请之。”农将不计三万至灵之，严重震骇，稍稍余城归农。严计穷出降，农斩之，进击高沟离，复辽东玄图二郡，还至龙城，上书请善修灵庙。燕王垂以农为使持节、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、幽州牧、镇龙城，徙平州刺史代方王佐镇平郭。农于是创立法制，侍从宽简，轻刑狱，省赋役，劝客农桑，居民富善，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。先是幽蓟流民多入高沟离，农以骠骑司马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，招抚之。慕容麟攻王衍于柏陵，城中粮竭使尽，公曹张一于城出，聚众以应麟。 掩临城属之曰：“卿是秦民，吾是卿君，卿起兵应贼，自号义兵，何名实之相违也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卿母在城弃而不顾，吾何有焉？今人取卿一切之功，则可以，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？不义中州礼义之邦，乃有如卿者也。”十二月，临拔伯陵，直言及福建，杀之。昌黎太守宋敞率乌桓所投之众救掩，不及而还。秦主丕以敞为平州刺史。燕王垂北如中山，谓诸将曰：“乐浪王招琉璃食苍廪，外给军粮，内营宫室，虽萧何之功，何以加之？”丙申，垂使定都中山。秦福定据信都以拒燕，燕王垂以从弟北帝王京为冀州刺史，将兵攻之。拓跋圭从曾祖何罗与其弟建及诸部大人共请贺讷推归为主。十一年春正月戊申，拓跋圭大会于牛川，即代王位，改元登国，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，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，分置其众。以上古张衮为左长史，许谦为右司马，广宁王建代人何拔，叔孙建与岳为外朝大人，西牧为治民长，皆长宿卫及参军国谋议。长孙道生、贺皮等侍从左右，出纳教命。王建娶代王石以坚之女，岳何臣之弟，道生嵩之从子也。燕王垂即皇帝位，后秦王长如安定。南安密仪率羌胡五万余人攻乞伏国人，国人将兵五千逆击，大破之，以奔还南安。先于乞之杀狄真也，狄辽奔黎阳，黎阳太守滕田之甚爱信之。田之喜田猎，不爱士卒。辽前师兼会以收众心。田之南攻鹿鸣城，辽于后闭门拒之。田之东奔鄄城，辽追直之，遂据黎阳。豫州刺史朱旭遣将军秦英、童斌与淮泗诸郡共讨之。秦益州牧王广自陇右引兵攻河州牧毛兴于扶罕，兴遣间谍将军魏平率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袭广，大破之。二月，秦州牧王统遣兵驻广攻兴，兴应城自守，因大赦，改元建兴，至公卿尚书百官，善宗庙社稷。西燕主冲乐在长安，且畏燕主垂之强，不敢东归，克农筑市为久安之计，先被贤怨之。左将军韩延因众心不悦，攻冲杀之，立冲将段随为燕王，改元昌平。初，张天锡之南奔也，秦长水校尉王穆逆其世子大狱，与俱奔河西，以突发司复见， 司复见送魏安。魏安人乔松、齐肃、张济等聚兵数千人，迎大狱为主，攻吕光、昌松郡，拔之，执太守王世强。光使辅国将军杜进击之，进兵败，大狱进逼孤臧。王穆见曰：“广良锋成固，甲兵精锐，逼之非利，不如席卷岭西，厉兵击粟，然后东向与之争，不及积年，光可取也。”大狱不从，自号辅军将军、凉州牧，改元凤凰，以王穆为长史，传习郡县。始末税御岭西诸郡，建康太守李袭、祁连都尉严纯皆起兵应之，有众三万，保据洋务。代王归喜居定襄之盛乐，务农息民，国人悦之。三月，大赦。泰山太守张苑以郡叛降敌辽。初，谢玄欲使朱旭屯梁国，玄自屯彭城，以北固河上，西援洛阳。朝议以征役祭酒，欲令玄致数而还。会敌辽张苑祭叛，北方骚动，玄谢罪，其解职，召魏玉令还淮阴。燕主垂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，欲迁文明断后，以兰氏配享太祖，召百官议之，皆以为当然。博士刘翔、董密以为姚母为帝库妃，位第三，不以贵临江园，名圣之道以至公为先，文昭后以立别庙。垂怒，逼之。翔密曰：“上所欲为，无问于臣，臣按经奉礼，不敢有二。”垂乃不复问诸儒，卒迁断后，以兰后代之。又以景昭可卒浑后，倾覆社稷，追废之。尊列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，配享列祖。崔弘曰：“齐桓公命诸侯无以妾为妻，夫之于妻，有不可以妾待之，况子而异其母乎？春秋所称母以子贵者，君母既没，得以妾母为小君也。至于享祀宗庙，则成封终不得配庄公也。君父之所为，臣子必习而孝之，由行生之于影响也。保之逼杀其母，由垂为之见也。尧舜之让，犹为之快之祸，况违礼而纵私者乎？昔文姜得罪于桓公，春秋不知废，可卒浑氏虽有罪于前朝，然小君之礼成矣。垂以私汉废之，又立兄妾之无子者，皆非礼也。”刘显自善吴南走马邑，其族人奴真率所部请降于代。奴真有兄见，先居贺兰部。奴真言于代王归，请召见而以所部让之，归许之。简记领部，遣地去金为贺讷金马。贺冉干为去金曰：“我待汝兄弟厚，汝今领部，宜来从我。”去金许之。奴真怒曰：“ 我祖父以来视为代忠臣，故我以不让汝等欲为义也。今汝等无状，乃谋叛国，义于何在？遂杀剑即去金。冉甘闻之，引兵攻奴真，奴真奔代。归前使则冉甘，冉甘乃止。西燕仆射慕容衡、尚书慕容永袭断随杀之，立宜都王子乙为燕王，改元建明，率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。衡帝护军将军涛又乙杀之于临晋，衡怒，舍涛去。勇与五位将军刁云率众攻涛，涛败，奔衡营。衡立西燕主冲之子尧为帝，改元建平。世冲曰威皇帝，众皆去尧奔勇，勇执尧杀之，立慕容宏子忠为帝，改元建武。中以勇为太尉，守尚书令，封河东公。勇持法宽平，鲜卑安之。至闻喜，闻燕主垂已成尊号，不敢进，筑燕西城而居之。鲜卑继东，长安空虚。前荥阳、高陵、赵谷等找姓城卢水湖好奴，率户4000入于长安，魏北皆应之，以古为丞相。扶风王林有众数千，保具马威。奴遣帝多攻之。夏4月，后秦王常自安定伐之，临奔汉中，常执多而进，奴惧，请降，拜镇北将军、六谷大都督。癸巳，以尚书仆射陆纳为左仆射，乔王田为右仆射。纳，完之子也。毛兴袭击王广，败之，广奔秦州。陇西鲜卑匹兰执广送于后秦。兴复欲攻王统于上归，扶罕朱堤解燕苦兵士，乃共杀兴，推魏平为河州刺史，前使请命于秦。燕主垂封其子农为辽西王，林为赵王，龙为高阳王。代王归初改称魏王。张大玉自阳务进屯孤臧城西，王穆及突发司父建子西余率众30000屯于城南。吕光出击，大破之，斩西余等20000余级。秦大赦，以魏平为辅军将军、河州刺史，吕光为车骑大将军、凉州牧。使者皆没于后秦，不能达。燕主垂以范阳王德为尚书令，太原王凯为左仆射，乐浪王温为司隶校尉。后秦王常即皇帝位于长安，大赦，改元建初，国号大秦。追尊其父义仲为景元皇帝，立其佘氏为皇后，子兴为皇太子，至百官。常与群臣宴，酒酣，言曰：诸卿皆与朕北面秦朝，仅呼为君臣，得无耻乎？赵谦曰：天不耻以陛下为子，臣等何耻为臣？ 常大笑。魏王归东如灵时，护佛侯部率侯臣以佛部率代提皆叛走，诸将请追之。归曰：侯臣等累世服役，有罪且当忍之，方尽国家草创，人情未依，愚者故宜前阙，不足追也。六月庚寅，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，镇卫山陵。荆州刺史桓时民遣将军晏谦击弘农，下之，出至湖陕二戍。西燕刁云等杀西燕主忠，推慕容永为使持节，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雍秦梁梁四州牧、录尚书事、河东王，称藩于燕。燕主垂遣太原王凯、赵王林、陈留王绍、张武王胄、公秦福定、福少、福摩、福亮等，凯先以书与之，为臣获福，定等皆降。垂封定等为侯，曰：以酬秦主之德。秦主批以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、录尚书事王勇为左丞相、太尉，东海王纂为大司马，司空张赐为太尉，尚书令咸阳徐毅为司空，司隶校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勇传习四方公侯、牧守、擂主、民豪，共讨姚长、慕容垂，领各帅所统，以孟东上巡会大驾于临近。于是天水江沿、平邑寇明、河东王昭、新平张燕、京兆杜敏、扶风马朗、建中将军高平、穆关都尉扶风王敏等衔长袭起兵，各有众数万，遣使一秦，披解旧拜将军郡守，封列侯。冠军将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池，与窦冲为首尾，以击后秦。披以景为京兆尹，景羌之子也。后秦王长袭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。秋七月，秦平凉太守金熙、安定都尉莫义干与后秦左将军姚方成战于孙丘谷，方成兵败。后秦主长以其弟征虏将军绪为司隶校尉，镇长安，自将至安定及西等，大破之。金熙本东湖之种，莫义干鲜卑多兰部帅也。扶罕朱堤以魏平衰老，难与成功，亦废之，而旦其宗强，累日不绝。抵旦清谓诸将曰：大事已时定，不然便生，诸君旦请魏公为会，观我所为。会七夕大宴，请抽剑而前曰：今天下大乱，吾曹休戚同之，非贤主不可以济大事。魏公老，以反出服，以避贤路。狄道长福登虽王室叔属，智略雄明，请共立之，以赴大驾。诸君有不同者，即下异议。乃奋剑攘魅，将斩一己者，众皆从之，莫敢仰视。 于是推登为使持节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辅军大将军，雍和二州牧，略阳公，率众五万，东下陇，攻南安，拔之。持使请命于秦，等秦主丕之族子也。密以与莫侯替卷率其众三万余户降于乞伏国人。国人拜仪东秦州刺史，替卷凉州刺史。即有魏王归还圣乐，待其复以部落来降，十余日又奔刘显。归使其孙贝金带领其众，刘显弟费尼率众降魏。八月，燕主垂留太子保守中山，以赵王林为尚书右仆射，录刘台。庚午，自率范阳王德等南略地，使高阳王龙东巡平原。丁陵先于其保曲阳西山，闻垂南伐，出营望都，剽掠居民。赵王林自出讨之，诸将皆曰：“殿下虚阵远征，万一无功而返，亏损微重，不如遣诸将讨之。”林曰：“岂闻大驾在外，无所畏忌，必不设备，一举可取，不足忧也。”乃声言至鲁口，夜回驱起，毕明至其营，掩击擒之。敌辽寇桥，朱旭击走之。秦主丕以福登为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南安王，持节州牧都督，皆因其所称而受之。又以徐义为右丞相，留王腾守晋阳，右仆射杨辅戍湖关，率众四万进屯平阳。初，后秦主长之弟硕德同所部羌居陇上，闻常起兵，自称征西将军，聚众于蓟城以应之，以兄孙祥为安远将军，据陇城，从孙逊为安西将军，据南安之赤亭，与秦秦州刺史王统相持。常自安定引兵会硕德公统，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之者20000余户，秦略阳太守王丕降之。初，秦灭代，遣代王石以坚少子哭多于长安，从慕容永东徙，永以哭多为新兴太守。刘贤遣其弟抗泥迎哭多，以兵随之，逼魏南境，诸部骚动。魏王归左右于桓等与部人谋直归以应哭多，床将带人莫提等亦前与哭多交通。桓就穆崇告之，归诸桓等五人，莫提等七姓西原不问。归据内难，北于阴山，复依贺兰部，遣外朝大人辽东安同求救于燕。燕主垂遣赵王林救之。九月，王同以秦州降于后秦。后秦主长以姚硕德为使持节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秦州刺史，镇上归。吕光得秦王兼兄问，举军稿速，是曰文昭皇帝。冬十月，大赦，改元大安。 昔因慕容永遣使诣秦主丕求假道东归，丕弗许，与永战于襄陵，秦兵大败。左丞相王勇、卫大将军巨石子皆死。初，东海王纂自长安来，麾下壮士三千余人，披祭之，祭败，据韦纂所杀，率祭数千南奔东原，谋袭洛阳。杨威将军冯该自陕邀击之，杀披，执其太子宁、长乐王寿送建康，赵涉不诛，以父扶弘。纂与其弟尚书永平侯师奴率秦众数万走据杏城，其余王公百官皆没于永。永遂进据长子及皇帝位，改元中兴，将以秦后杨氏为上夫人，杨氏引荐赐勇，为勇所杀。甲申，海西公义轰于吴，燕四人吴申据清河反，燕主垂攻之不克，后秦主长还安定。秦南安王登即克南安，夷下归之者三万余户，遂进攻姚硕德于秦州。后秦主长自往救之，登与长战于胡奴父，大破之，斩首二万余级。将军旦清射长，中之，长疮重，走保上归。姚硕德代之统众。引赵王临军未至魏，拓跋枯多稍前逼魏王归，贺冉干亲魏北部以应之，魏众惊扰。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王奔刘魏臣，临闻之，俱遣安同等归。魏人知燕军在近，众心少安。枯多进屯高柳，归引兵与林会击之，枯多大败，奔刘魏臣，魏臣杀之。归吸收其众，以代人库迪干为北部大人，林引兵还中山。刘魏臣居朔方，士马甚盛。后秦主长以魏臣为大将军、大单于，河西王幽州牧，西燕主勇以魏臣为大将军、朔州牧。十一月，秦尚书寇仪奉渤海王毅及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。南安王登发丧行服，是秦主丕曰哀平皇帝。登亦立义为主。众曰：渤海王虽先帝之子，然年在幼冲，未堪多难，今三鲁亏余，一力长君，非大王不可。登乃为谈于陇东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太初，置百官。慕容柔、慕容盛及圣帝会皆在长子。盛谓柔会曰：主上以中兴幽蓟，东西未一，吾属居咸宜之地，为治为愚，皆将不免。不若以时东归，吾为坐待鱼肉也。遂相与王归焉。后遂于西燕主勇、西诸燕主俊及燕主垂之子孙，男女无疑。张大玉自西郡入临洮，掠民五千余户，保据据城。 12月，吕光自称使持节、侍中、中外大都督、都陇右河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公。秦主登立世祖神主于军中，再以资平，见黄旗青盖，以虎贲300人卫之，凡所欲为，必其主而后行。引兵50000，东击后秦。将士皆刻谋楷为死休字，每战以建硕为方圆大阵，知有厚薄，从中分配，故人字为战，所向无前。初，长安之将败也，中垒将军徐嵩、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5000，结垒自固，继而受后秦官爵。后秦主长以王礼葬秦主坚于2垒之间，即登至，嵩空以众降之。登拜嵩雍州刺史，空京兆尹，改葬坚以天子之礼。已有燕主垂攻吴深垒，拔之，身单马走。垂进屯聊城之冯官碑。初，燕太子贤马温祥来奔，以为济北太守，屯东阿。燕主垂遣范阳王德、高阳王龙攻之，祥遣从弟潘守河南岸，子凯守敲敖以拒之。燕主垂以魏王归为西单于，封上谷王，归不受。